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37集。边南沉思了半天，决定去网吧。万飞正在网吧里酣战，边南站在他身后，把他兜里的手机和钱包都拿出来了，他都没感觉到。最后边南把一瓶饮料放到他面前，他这才抬头看到了边南。 哎，南哥，你不是思考人生的吗？ 思考完了。 思出什么来没？ 没，两眼一抹黑。 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兜完了陪你兜地主。 我陪你兜吧，今天不想兜地主了。 嘿，还是我南哥体贴。 边南挺久没通宵了，陪万飞兜了没多久就开始犯困。过了12点，眼皮都哆嗦上了，眼泪哗哗的，跟碰上什么冤情似的。他实在扛不住，也不管万飞抗议，扔了鼠标，把腿往旁边椅子上一搁，就闭上了眼睛。 哎，你神经病啊，跑网吧来睡觉？ 就睡了怎么着吧，我都快困哭了。 行了，你睡吧，走的时候我叫你。 这一夜在网吧睡得很痛苦，半夜了还有人玩兴奋了，喊得停不下来。边南拿烟缸往桌面上砸了一下，才算是安静下来。不过他自己的瞌睡也被砸没了。看看时间，坐起来兜了几圈地主。窗外开始有蒙蒙亮，他拉着万飞出了网吧。 哎呀，哎，你明天回家吗？ 回吧。你周末约徐蕊了吧？ 就周末这点时间能约约了。不过你要去我家的话，我就不约他。 我回家，你快点使把劲儿把他搞定吧。成天魂不守舍的，我都替你着急。 你别说我，南哥啊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也有状况呢？魂不守舍的那得算上你一个。 我那是闲的。 要说闲，周末才是真的闲得没着没落。为了成全万飞的追姑娘大业，边南周末回了家。让他稍感愉快的是边浩不在家，边心雨也没在家。据说是去他好朋友家陪着补课了。边南突然想起秋意提过给边心雨闺蜜补课的事。这缘分还真是深深浅浅，不可捉摸呀。没有边浩姐弟俩在家，边南出出进进的自在不少。去后院被边心雨的狗舔来舔去的也没那么烦躁了。转了几圈之后，他跑到老爸书房里，看着柜子里放着的一堆茶叶。他拿了一罐看着，也看不出个好坏来。 爸，这些茶叶你都喝吗？ 哪儿喝得了这么多？怎么，你要？ 我有个朋友挺爱喝茶的，我想拿一罐给他。 哪有拿一罐的，拿两罐，好事成双。你的朋友爱喝什么茶？ 我不知道。 关系很好的朋友吗？ 关系算挺好的。 边南还真不知道他跟秋意这个关系该怎么算。他俩一边一块吃饭聊天出去玩的挺愉快，可一边吧还有账没清。 拿这两罐吧，给朋友拿点好的。 晚饭的时候边心雨没回来吃，一直到快10点了才到家。边南正躺床上玩手机，听到边心雨跑上楼的声音，他伸手把屋里的灯关掉了。边心雨在他房间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进了自己屋，过了几分钟又出来了，轻轻敲了敲他的门。 边南，你睡了吗？ 边南没出声，他知道边心雨会找他， 边星宇摆明了是喜欢秋意。虽然边南说过他跟秋意不熟，但那天铁人三项的风采，搁谁估计都不相信他俩不熟。边南就知道边星宇肯定得找他打听秋意的事，他不想在这里头掺和。边星宇要喜欢谁，要追谁，追得着追不着都跟他没关系。边星宇在走廊里来回走了能有十几分钟，脚步在门口有些犹豫着停下，接着又走开，过一会儿又停下。边南突然有些感慨，现在也不是春天，怎么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这样了？边星宇长得漂亮，学习也很好，从小到大追他的人都快把妹控编号逼出毛病了。边南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为了一个人这样。 是爱情吗？边星宇对秋意是吗？万飞对徐蕊是吗？爱情会就这么突然出现了？会不会突然又那么没了？ 不过一直到第二天下午，边南收拾了东西准备回学校了，边星宇也没有再找他，只是看着他时有些欲言又止。边南都替他觉得费劲了，比万飞还费劲。回到学校之后，他给秋燕打了个电话，小家伙兴奋得不行，叽叽呱呱说得停不下来，好几分钟之后才因为喘不上气儿停下来了。 二宝你肺活量真好。 边南趴床上一直乐，感觉自己好些天来那种莫名其妙的低落情绪被一扫而空了。打完电话他才想起来，忘了告诉秋燕他下周要过去拿茶叶给秋意，想想他又觉得直接过去给秋燕个惊喜也行。不过这周老蒋继续发威，就像是为了配合考试，以防他们还有力气去网吧厮混似的，每天下午不把人给折腾残了不算完。边南今天被老蒋继续盯着练反手，训练结束的时候累得饭都不想吃了，灌了一肚子水往床上一摊，直接愣到了快八点。万飞进门的时候就近趴在了孙一凡床上，到现在也没力气挪窝。 哎，南哥，还有吃的吗？ 昨天就吃光了。 万大哥，你回你床上去行吗？我求你了，还有没有点人性了？ 饿成这样还能有什么人性？只有对食物深深的渴望。 哎，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 热狗、汉堡、酸辣粉、炒饼。边南翻出围墙的时候还一直想着万飞开的食物清单，这人饿极了估计能把这条街大小饭店的菜单都背出来。边南没打算把这些都买全了，他精简出了跟自己想吃的重合的那几样，先去成都小吃买酸辣粉。酸辣粉离得不远，就在工地对面，过了上回他跟秋意躲人的那个胡同就是了。快走到胡同口的时候，他听到了身后传来了有些杂乱的脚步声，他很快地回过头扫了一眼，看到身后这几个人穿的不是体校的运动裤时，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想也没想拔腿就跑。还没跑两步，背上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，不疼但吓了他一跳。就在一分神的瞬间，有人冲了上来，接着边南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紧跟着闻到了一股饲料味。 我靠，吹你大爷，王八蛋居然往我脑袋上套饲料袋子。 边南从小到大在电视电影里看过无数次主角、配角、路人、炮灰什么的被人套个麻袋拖小胡同里，装后备箱里，扔河里，但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碰上同样的事。不就出来买点吃的吗，就被套了袋子， 还是饲料袋，带着一股子酸臭味。边南挣扎，想要把饲料袋从脑袋上拿下来，这个味他实在受不了了。但他胳膊刚抬起来，就被人抓着往后一勒，接着手腕上一凉，一根链条锁绕在了他手上，咔的一声锁上了。紧跟着，就有人把袋口狠狠往下一拉，袋子把他胳膊也一块套了进去。边南觉得这事儿也太够劲了，他简直百分百确定这是秋意干的。这事只有这种在水里整人都带着玩花样的人才干得出来。 你还挺会玩啊。 边南的胳膊被身后的人死死扣着动不了。骂完这句之后，他不再吭声。袋子太合身，一张嘴说话都贴嘴上了。偷袭的人有三四个，边南从脚步声里差不多能判断出来，但始终没有一个人说话。他估摸着右前方有人，准备抬腿蹬过去的时候，肚子上被人砸了一下。他身体猛地往前攻了攻，这一下不轻不重，正好砸得他有点反胃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没等他缓过来，两个人架着他胳膊，把他连拖带拽的弄进了旁边的小胡同里，跌跌撞撞的被人推到了墙边。边南什么也看不到，功夫不到家，又没法准确听音辨位，只能是先靠着墙静观，不，静听其变。不过接下去的动静，让边南有点措手不及。有人靠近了他，先是扳着他的肩，一抬膝盖撞在了他肚子上，依然是不轻不重，正好让他吃痛弯下腰的力度。接着，他就感觉到自己肩上、背上、胳膊上、腿上被连续的拳打脚踢。边南手被锁在身后，除了弓着背挨着，连躲都不知道该往哪躲。这人拿他当沙袋似的一通打，每一下都避开了要害，但同时也保证了每一下都很疼。打了能有两三分钟还没停手。 靠，秋意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 对方没有出声，一脚踢在了他屁股上，又一掌劈在了他肩上。边南晃了晃，靠着墙，肩上的酸疼简直扛不住。 行吧，随便打，别打脸。 这话一说出来，对方突然停下了，手隔着饲料袋摸到了他脑袋上，又摸到了他脸上，然后往他脸上一边拍了一下。边南简直无语了，全身被打得又酸又痛的，又来这么一下。 求你大爷！ 是我，我就是来教训你一下。 这的确不是秋意的声音，边南听出来了，这是申涛那小子。他靠着墙在袋子里啐了两下，嘴里不知道是不是进了饲料渣子。 你的一条刚断了没两天就能揍人了，你超人啊？秋意呢？说话。 秋意没来。 放屁，别蒙我，就是秋意替我一直用的左腿，右腿还不敢随便用劲呢，是吧？还有我这手上的锁，这跟锁潘一峰的是不是同款啊？打完了没啊？打完了就赶紧松开，老子腿疼要揉揉。 有人走了过来，扳着他的肩把他转回身，还是靠着墙。隔着饲料袋，边南看不见这是谁，但莫名其妙就能感觉出来，这是秋意。这人一开口，果然是秋意。 有句话带给你， 就知道是你。帮谁带话啊？说。 秋意让我给你带个话。 什么？ 秋意明天请你吃蛋炒饭，问你去不去。 我啊！我靠，你大爷，你都这样了还装呢？ 那你去不去啊？ 这排全都死老渣。去去去，老子去告诉二宝，他哥打我。 那我就告诉二宝，他哥的腿是被大虎子打断的。 你狠。差不多了吧，开锁。 沈东，钥匙呢？ 在我这呢。 开开。 哎，先把袋子拿掉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